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 88.1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我是代班的 DJ 维刚， 我是希杰， 非常欢迎呢大家来收听平安你好的深夜节目，相信我们两个的声音呢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 我想请问一下，今天 Peter 怎么了吗？ Peter 呢，他最近因为有很多的外务在进行中，那像是公司又有很多的事情，哎，好，是学生哈、哦。 对， 那就是他有一些状况了。那而且又快过年了嘛，他可能忙着在采买年货，或者是约朋友出去玩之类的，那就由我们来帮他做一个开场。那羊年，你有什么新希望吗？ 羊年，那就先祝各位观众洋洋得意， 洋洋得意，三羊开泰，喜年来。 好，我们不要闹了，我们请真正的 DJ Peter 回来吧。 你有看到我在准备拿弓箭射两位吗？ 啊，我们这样的开场很随性吗？ 不是，是根本把我忽略掉了。 我们有提到你啊， 你们提到的那个好像被你们快转了，是不是？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然后我是国立中正电台的 DJ Peter， 然后今天呢其实我们很开心，就是可以跟快速街头的两位搭档一起来合作，我们算合体，所以他不是我的特别来宾，是合体的忠实伙伴，然后我们要来一起来制作羊年的新年特别节目。刚刚两位把我忽略掉，你们要怎么赔罪？ 我们就用刚才那段来当开头好了，这样就不用重录了。 我会把它重复50遍。 我是想说先故意让 Peter 消失，然后观众会觉得奇怪，怎么声音跟平常不一样。 嗯，他可能就转台了或什么的。 不会啊，因为我趁月会放两位的那个标准式的音乐。 那他们会不会想说奇怪，我怎么点错了？天哪， 不会啊，那个校长会召见我，然后给我两种指示，一个就是班扁额，一个就是不用做了。那基本上呢，就是今天还是很欢迎，就是我们的来宾。来宾要不要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你们要不要用那个 English 跟那个美国的朋友问候一下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维刚。 My name is 希杰。 那个希杰先生，你要不要用日语跟日本朋友问候一下？我们日本朋友也会听得到。 あの、저는希杰 C 입니다。 哇塞！ 我只会韩语， 原来是韩语。我想说，日语不是瓦嘎西瓦，维刚ですか？ 好，那我要用台语好了。大家好，我是 Peter，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羊年赚大钱。 各位听众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吴志扬。非常欢迎各位收听中正大学今生今世 FM88.1。 新年快到了，学期末了，祝各位同学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有个愉快的假期。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哎，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帅？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今天呢是我们那个除夕的特别节目，那其实呢我很想开头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问两位，就是说其实我一直很怀念我小时候的电视贺年节目，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看，那但是后来这十年来，我觉得现在那个新春节目啊就是蛮了无新意的，那就会让我觉得不那么期待。可是我啊今天坐在这个主播台，我觉得是不是换我们这一代来接棒要做这个新年节目，所以我在想说两位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重担或压力，就说我们要来扛这个收听率。 我个人对扛下什么重责大任好像没有特别的体悟，那我觉得我们的跟其他广播节目可能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还在草创阶段吧，比较没有收听收视的压力。 不会啊，我觉得你们某一集还百人点阅还蛮不错的啊，攀着某人的名， 可能是跟市长有挂到一点钩吧。 对啊，其实我后来觉得你们那几集节目都做得还蛮不错的，还蛮耐听的，我都有重复听了，我真的有重复听耶， 所以是可以陪伴听众漫漫长夜的节目了。 真的，因为我都是半夜两点多听，然后感觉虽然有点麦干，可是 我自己听都会想关掉。 不要这样子嘛，我真的觉得两位的声音还蛮舒服的啦，那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陪我们一起来挑战深夜节目，以后可以多多合作深夜的。 Peter 刚才有提到除夕的相关的节目嘛？ 对啊，对对，就是说你们觉得要不要扛一下这个责任，要不然以后我们就没有新年节目可以听了。 其实我对于扛下新年节目没有太大的心得和感想，但是前几天我和希姐倒是有聊一些过年新年节目的一些观察，像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有春晚，希姐对春晚有什么节目的印象？ 今年的春晚我觉得就是很多大明星嘛，然后开场很大， 还有那个变魔术 特效， 他们那个摄影机啊，高速摄影机可以去捕捉一些慢动作的画面，所以说唱歌啦、跳舞啦，或者是艺人在台上吃惊的表情啊，都可以用高速摄影机去捕捉他们的脸上的表情，我觉得算是进步很多。所以可能我们要做广播节目的时候，也是要精进一下我们的技术层面吧，是吗？太硬了齁。 我不知道，我现在好尴尬。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一直很怀念我小时候的春节节目，那其实我现在来想说我们要怎么样给一个听众朋友在回问我们该有的一个新年的气氛，而不是说就是家家户户都出国去玩。 我比较有印象的是张飞主持的新年节目好像是吧，然后费玉清会唱歌啊，然后唱歌就会唱比较喜气一点，然后张飞他很喜欢邀请一些奇人异士来表演，比如说有什么说古功的啦， 对， 然后玩扑克牌的啦，变魔术啦，各种各样的台湾的或者是国际的有趣的人来表演。我觉得我过年的时候对这个比较有影响。 我现在过年都改看诸葛亮的，我会觉得啦，诸事幽默我比较喜欢。不知道那个希杰兄您怎么样看过年节目？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都很讨厌过年，小时候都在睡觉。 是因为没有红包吗？ 不是，是因为不喜欢那个人太多的地方。过年的时候到处都很塞嘛，然后旅游今年也都很多人，然后最讨厌就是过年那个卖场会放很多那种音乐，过年的音乐， 像是什么中国娃娃唱， 对对对，有一阵哦，那时候我觉得好吵， 洗脑歌， 对，所以说过年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可能就是宅在家里打电动啊。 我对那个洗脑歌最痛苦的就是新年到咚咚咚咚锵，每次那个新年到最后睡觉做梦的时候就会新年到， 重点是他们会24小时一直不断听， 就那几首一直 repeat。 那我可以问两位搭档，我们到底节目的签约可不可以放新年到？ 可以啊，没问题啊， 你们就干脆都不会听嘛，对不对？ 骚扰别人 OK 的。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可以海外华人都有在听，我可以跟两位打包票。我也想说我们要给海外华人来看一看我们台湾人到底有没有认真在过年，好不好？ 我对于那个过年这几年有过年有一些贺岁片感到非常不满意，很想要吐槽。我只是想说我上次去看电影的时候看到那个贺岁片《铁狮玉玲珑二》，然后他就是说他是强档贺岁片，可是那个笑料真的是蛮低俗。我就想说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就是要搞得这么 low 让大家笑一笑一下。 这个港片的喜剧片贺岁片会不会也很 low？ 港片的贺岁片好像打麻将的成分很多， 就是利古利古新年才每年都要重播嘛。 对啊，还有周星驰的、 周星驰的电影好像是因为台湾的电视台跟他签了很长的合约，所以说不放也是浪费，就一直放。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萱姐姐。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三个人合体嘛，那我们来讲讲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做这个节目的理念好吗？ 好啊 ，OK。 OK， 不能没有话，好冷哦。 我以为是要用正式一点的方式。 没有，你们也可以很毒舌啊。欸，我冷气已经开了那个30度，就你们比我还冷。 拍着拍着，我们这边真的是很冷。我们这边是在北海岸，所以气温真的是寒流又来。 我应该问我弟弟说，那台电有没有都是在放那个低温空调？你怎么那么冷？ 其实这个是可以凹回来，你知道吗？像你刚才问我们说做节目的理念，然后我们是不是一度把那个场面搞得很冷？其实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初衷。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因为我们在公司嘛，是做设备工程师，长时间都是跟设备在沟通，也有在现场连续工作3个小时、2个小时，都只是在做那个安全确认的应答，都不是在真正的和人互动， 单打独斗， 都是单打独斗啊。就算有互动呢，那个互动也都是按照标准制式流程的在互动，只是做确认而已。那我觉得我们这样迟早一天啊，会没有办法跟人类沟通。 欸，我觉得你应该去谈恋爱耶，桃花有开可以去买一盆回来。 有了有了，我们都有女朋友了，只是还是觉得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少。 还是女朋友是念工科的，我这样会不会有刺到两位？ 不会啊，没关系。总而言之，言总之就是沟通的时间比较少，所以才想说可以来做节目，希望可以透过这一道窗看到世界。 就是透过节目来对外联系的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大概的。 你们现在是在演窗外有蓝天吗？欸，你们做另外一个理念，譬如说你们是要为天地立心， 为往圣继绝学。 对啊对啊，哎呦，两位书读不少。对啊，你们有一个理念啊，是不是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之际起的生命。 我们要节育吗？我天有教徒可以这样讲吗？ 我是觉得这是我们的那个一开始的想法，因为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少了，那种热情就会衰退。透过这个节目也好像希姐跟我觉得好像又有一点名片的效果， 而且年过30那个欲望没有那么强。 不是啊，那个我学弟还有女朋友，他说男人就是要这样子才会一直很青春活泼，他说没有谈过恋爱的就不懂。 欸，但我还蛮关心说会不会有女性的听众听了我们的节目而喜欢上我们。 有啊，欸，有，因为我们是全球网络的嘛，那当然就会男男女女都有啊。但是如果各位声音太好听的话，我就两位是美声派的，所以应该会有女粉丝吧。我们那个大传奇老师才跟我讲说，他说现在美声不是主流，因为很多人嫉妒美声，所以不是主流， 哦，反而会招致反效果。 对啊，因为现在都是变成说声音不好听的人他也可以来做节目，只是说他们就靠变成搞笑或是专业能力来做，那反而是美声派就会被排挤。现在美声派的学生大概是走新闻主播会比较多，所以两位以后也可以尝试配音或者是新闻主播，我讲是个人新闻台那一种，我觉得两位是很适合的， 就是透过新闻播报的方式来算朗读朗诵一段即时新闻之类的嘛。 对对对，或者是那个做配音啊，譬如说那个 Podcast 现在就蛮多个人新闻台的。 不要卖药触法就好了，不要到新闻上看到你们就可以了。 我没有什么商业行为。Peter， 你的理念呢？ 我的理念因为我本身是那个基督徒，那我觉得说可以利用广播这一块，然后来让那个不认识主耶稣的人来传递他的福音，包括他的爱的精神，这是我最基本的初衷。那后来我又在学校读书，我觉得社会教育这一块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学越来越多宅男宅女，那他们其实也都足不出户，那既然他们都足不出户，那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网络使用习惯，然后来对他们做一点就是分享我们的一些社会观察，那也分享一些比较我认为会比较正确的一些资讯给他们，这就是我的初衷。我觉得希杰先生太闲了，这样领工资这样不 OK 这样子太混了吧。 我刚刚在想说你那个理念嘛，然后其实我自己在做快速街头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气氛就是媒体的气氛，就是常常是你只看到一个影子，然后你就说对方怀孕了，这样子下降结论。但是我希望就是透过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没有明确的讲，但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就是要先有证据，然后我们才有多少讲多少，这样子一个概念。这其实是一个思考的方式，但是不是我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主题来讨论。但我们的节目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思考方式，有点科学的精神。 像希杰刚才提到的这一点，他有一个想要端正那个看到一个影子就开枪，看到人家有一个肚子就觉得他怀孕的那种乱揣测臆测的那样负面的一些思想跟行为，特别是抿嘴的那种行为，他觉得其实是很不妥当。但是现在的这个社会趋势好像接受度越来越容忍度越来越高，我们是希望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明确的去讨论这个主题，但是我们一直有坚守的这个信念，可能就像蝙蝠侠和剑心一样，就是有一个信念支持着他。 刚刚讲的其实很好也很不错，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多讲，那我就可以在旁边喝普洱茶。那我们这个段落呢，我们先来那个暂时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要来那听众的来信点歌，来自台北木栅复活天主堂的李怡萍姐妹，她本身呢也是复活堂的青年摇滚乐团的黄团长，她要来点歌，她说今年的除夕呢是某个人的生日，那她要来点一首歌来送给这位，我感觉是家人吧，送给她生日快乐，她要点的是刘若英的生日快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仿佛你就在我身边，等待了一年又一年，对你的思念365天，我只等这一天，勇敢地把从前情人节快乐变成祝你生日快乐。I love you，感情变，祝福。 可惜都于事无补。今夜有人陪你庆祝，不忘我一年的孤独，请你原谅我不多写一个字，想不同人模糊，多一字多分痛，今夜我不想哭。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88.1。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今天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快速街头的两位好搭档，一位是维刚，一位是希姐呢，来陪伴我们听众朋友过这个除夕新年的特别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呢进入一个大主题，就是过年期间我们都在做什么。刚刚我们有小聊一下，可是我们现在要来开始来挖两位的生活隐私吗？还是过年秘辛？ 过年啊，过年我个人都和家里一起过。 哇塞，你这太标准答案了吧， 都和家人一起过。 你女朋友在干嘛？还是 女朋友她没有，女朋友要回自己家。 女朋友都排在初四之后了。 哇塞，我认识的学弟妹他们都把女朋友带回家里过年，我都现在都觉得现在这个不太传统，还是很传统。 那女朋友的家人不会觉得说怎么生了一个女儿， 没有啊， 初四也没看到人， 他们说 初一也没看到人，初二也没看到人，初三回娘家是啊， 他们说先见习一下公婆威仪， 洗个碗，煮个饭，然后跟大家拜个年，打个电话，包个红包给侄儿侄女这样。 我还想说，现在年轻朋友是不是都这样玩呢？不是不是都这样 子。像刚才那个李怡萍姐妹是台北木栅复活天主堂的教友， 对， 她点了一首歌叫做《生日快乐》， 对，刘若英的， 刘若英的生日快乐。这是一部电影， 刘若英的电影。 Peter 知道吗？ 我被抓包了，我不知道，我只有上 YouTube Google 一下而已。 生日快乐这部电影是在讲刘若英，刘若英是女主角，男主角是古天乐，其实还蛮好看。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看电影。生日快乐这部电影其实 它是悲伤的， 过年 不建议听众朋友们在。 你觉得我要用快转还是马赛克？ 因为我只想说回应一下那个木栅复活天主。 好，谢你30秒讲完。 我觉得他会点这首歌，他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和感触，比如说他心中可能有一个喜欢的人。 那你要结婚了，不要乱讲好吗？ 那不好意思，他可能是有一个好朋友或者是一个仰慕的对象。那这个歌曲其实就有一点点这样的意涵在里面。 我前一口就不知道怎么办。 哦，这已经凹不回来。反正我是觉得生日快乐这首歌意涵深远。 希杰先生，你有想要补充的吗？可以帮我们挽回一程吗？ OK， 因为我这边所知道李怡萍姐妹，她不过就是她除夕是她生日，所以她想点这首歌。所以刚刚真的扯远， 不好意思，因为可能有点职业病吧。 我谢谢那个两位的补充。所以两位就是过年都在家里看电视吗？ 过年一定会跟家里面的人去吃吃喝喝聚餐， 在家里吃还是在外面吃？ 在家里跟外面都会有啊，因为我们是大家族，所以各个小家庭的人都会来。然后我跟我哥和我堂弟呢，就会打电动玩具，然后也会找一些电影在下午的时候播放给长辈们看。然后另外还会有放鞭炮跟守夜的活动。那守夜以前就会守比较晚，三四点的时候才睡，那现在大概顶多就到一两点吧。守夜的时候就很好玩啊，玩玩扑克牌啊，聊聊天啊，大富翁啊，就是度过快乐的鬼活动。我觉得过年是蛮好玩的。 现在就是过年都不在家，都在什么亲近农场啊，都在国外什么巴厘岛啊， 就是很挤耶。 对啊，高速公路就塞爆了。 那个希姐呢？ 哦，我现在因为我一年嘛，常常会累积一大堆自己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之前都没有时间做。那我通常都会利用过年这个连续假日把这些事情完成，然后也会跟家里人吃个饭这样子。那我过年就比较单纯一点，比较不喜欢乱跑。 我过年了，其实跟维刚一样，就是说我们家小时候也是都这样过，那只是后来就是大家都年纪大，然后就是我爸妈年纪也大嘛，那就变成说由我弟弟妹妹他们结婚嘛，就由他们去弄。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都是不善于厨房艺术，都顶多外卖叫一叫，然后就过年气氛也比较简单一点，是这样。所以我后来都觉得好可惜。然后我过年的时候，我喜欢家里一定要买一些甜食，传统的甜食，就是说什么一根一根那种，就是油炸的吧，一根一根那种 冬瓜条。 冬瓜条一种就是面粉做一根，那叫做 麻花卷。 反正就是有那个，然后有那个炸麻花嘛，然后也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有瓜子有没有？要啃瓜子啊。酱油瓜子那种，还有那个就是花生啊，还有杏仁果啊，就是 七七乳加巧克力。 对，然后还有一些巧克力，就是我觉得过年一定都要这些传统，我觉得是甜食啦。我觉得这样气氛，然后放那种就是个形状像那八宝盒那种， 打开来会有惊喜的，哇，好多种。 对，我妈就说啊，你家里又剩几个人都没有人在吃，你买这干嘛？我说啊，就气氛嘛， 应景的气氛还是要。 对啊，然后我还蛮期待里面会放什么那个益美的牛奶糖没有。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嗯，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那你的弟弟妹妹会去便利商店订购年菜吗？ 有一年有试过，结果他们就后来发现到用微波炉加了以后，他就不能吃，就是因为他觉得好像是他们都解冻过后，然后就变成说他味道好像会变淡 哦，对，就是走味了， 味道没有想象中那个样子。所以我妈妈后来就是还是做个几道。我觉得我比较重视的是除夕那一个团圆饭，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妈手艺还不错，就是说她会做那种大拼盘。那大拼盘的重点就是卤味，就是会卤一些，比如牛肉啊、牛腱啊、牛肚，还有猪脚筋啊这样。那我觉得哇，就是拼盘，我觉得就是整个大集合，那我就觉得有一种哦，感觉吃不完，然后又花样很多，然后感觉就是大家都团聚在一起那种感觉。 我想要呼应这个除夕夜的吃饭这个桥段，因为不是这个桥段，这个活动 我们在上演嘛。 这个活动，因为我们家人呢，大概也是除夕那天是最热闹，我们会有十几个人，将近20个人。那我妈妈、阿姆、姑姑他们就会合力的煮一桌的好菜，然后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卤味，都会卤，也是会有卤大肠头啊、肉干啊，各种好料，然后也会有什锦菜，然后还会有胡椒鸡。各样各式的那种年菜形式的呢，都会在家里出现。我就会突然惊觉到说，哦，原来妈妈、阿姆、姑姑他们都卧虎藏龙啊，厨艺都非常非常好，都可以出去开餐厅的，只是平常他们都化身为另外一个职业的人。 你们那个年菜会不会有那个乌鱼子？ 哎，有 会。 为什么希姐这时候就要反应了？为什么？ 因为有印象啊。 有印象。那你是旁边还在搭一罐台啤呢？ 没有，我不喝酒。 哇塞，那个维刚呢？ 我们家的除夕呢，顶多就是喝5cc 的红酒一个人。 我们家是小酌啦，就是我们家平常不喝酒，那就是台啤嘛，就搭那一些，就我刚刚讲的是那乌鱼子啊，或是那种拼盘。我觉得过年的菜还有一种就是一定要鱼， 对， 一条大鱼嘛，对不对？那不一定要吃它，但是一条大鱼。我们家还会有羹，那个鱼翅羹之类的那种羹，然后一定会有汤吧，鸡汤啊。那你们过年会做一些余庆活动吗？ 余庆活动， 比如打方城之战。 我个人家族是不鼓励打麻将，所以就比较没有这样的活动。 我大概在初五之后会去找朋友打麻将。 为什么是初五？ 因为我朋友他们也是要自己再回家过年的，那所以说他们可能老家在别的地方，然后他们要回到他们平常住的地方都是初五之后，然后大家聚集在他住的地方，然后一起打麻将。 那你自己跟朋友亲人会不会打麻将？ 亲人间不会的， 是伤感情吗？ 应该说亲人的牌技太弱，不想跟他们打。 我刚伤到我，我根本就不会玩。那 余庆节目，我们家里面比较常做的就是看电影、聊天，然后之前有流行 Wii， 然后后来又有 Xbox 的体感的电动玩具。 我刚本来想说你是不是在打任天堂欸。 哦，有啊有啊，对啊。 你家还有红白机吗？不会吧？ 因为我大姑姑呢，她是长期旅居在美国，然后她每一年呢，不是每一年啦，每隔一段时间呢，她都会买最新款的游戏主机来给我们玩，但是她自己本身都不太会玩。他纯粹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小朋友应该会喜欢，所以我们从很小的时候，红白机啦、超级任天堂啦、DS 啦、Xbox 啊、N64 啊，几乎每一款的主机我们都有。然后他来，他其实也不玩，啊，就是我们玩给他看。那我是觉得，他就是很早的时候就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娱乐活动，蛮开心的。那我们后来有了 Wii 之后呢，就邀他一起来玩。他像他打保龄球也很厉害，打网球也很厉害，然后就开始有互动。所以我们这近十年的过年呢，都会找长辈一起来玩电动玩具，那他们就玩得很开心。这是我觉得电玩界开发出了一个新的市场，让年长的人也可以一起参与，还蛮棒的。 我要来点播一首应景的歌曲，我要点播那个歌曲里面叫做有怪兽有怪兽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吗？有怪兽， 徐怀钰。 哎，对，因为这个待会我们会用得到，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很好听的歌曲，有怪兽有怪兽。 有怪兽，缠着我，有怪兽，大怪。 有时哭是笑是美是愁，到底哪一点犯错，请还给我，让我自己快乐的自由。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发，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勒，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呢，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全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 88.1 平安你好的声音现场。威刚，你来帮我接下面的祝福的话。 就是今年是羊年嘛，那就是祝福各位听众呢都能够洋洋得意，然后喜气洋洋的去迎接新的一年，然后有事业上有好的发展，身体能够很健康，和家人互动可以很平安，然后也能够持续的收听我们平安你好的节目， 还有快速接头好吗？不要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继续分享，就是说不能回家过年的人，我会觉得两位会比较想谈这个话题吧。 我去年就是不能回家的人。 那薪水有多多吗？ 多很多。 那有没有很满足？ 满足，因为刚刚你说过我不是不喜欢过年的人，所以说能够过年赚钱我反而会比较开心。 我想到我一个学弟，然后他是在传统产业服务，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过年就要加班，然后公司就给他过年后就给他一个很大包很大包的大红包，然后他就想说，对，我一定要借这个空虚感拿着大红包带他女朋友去澎湖玩。那玩回来后我就说，哎，那你感想什么？他说更空虚。 为什么呢？澎湖不是有很多活动吗？ 他觉得澎湖那天都靠海风啊， 去错季节了嘛，冬天。 对，然后没有，他最主要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填补，就是过年前没有办法跟这样过的感觉。听说他年终领了10多万， 跟家人的互动更重要。 对，他觉得也许平常过年在家嘛，那也许只是年终几个月而已，没有那么多，但是他觉得诶，今年却突然拿了10几万，但是他觉得是一个跟未来老婆去澎湖靠谁轰这样子，他就好孤单。我不知道希姐你会不会觉得，哎，这时候过年赚钱是很爽的事哦？ 因为我平常跟家里人都有联系啊，互动都很好，所以我反而不会太在意说过年的时候跟他们的互动怎么样。 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些在公司值班的一些心得，因为我这几年也都有在公司值班，导致晚了几天回家过年的状况。我觉得跟家人的互动啊，有时候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会还不错，因为你没有办法回去过年，他们就会很想念你，他们就会打电话来跟你算是拜个年吧，然后问你好不好啊，公司累不累啊，辛苦啦，慰劳几句。那你钱也赚到啦，你也得到家人的鼓励和安慰啊，那你可能就是玩个几天回去，或者是找个几天回去，还是可以跟家人互动啊，简直就是三赢嘛。 可是我会觉得，我想两位应该可能都当过兵了，那我也想说，我会想到说这种不能回家感觉会很像是我在当兵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好惨哦，在部队留守。 当兵好像是分三梯次放， 对对对，但是有人就会抽动签网， 除夕当天没办法带。 对啊对啊，那一段就没有办法。那我会觉得说啊，能在家里就算是整天睡觉祝福都也不错。因为其实我最近我在做这新年节目的时候，其实很多学弟他们刚好都在当兵，他们也留言点歌，他们都说他们都很希望天天是星期天，或者说能在除夕放假，然后就睡觉就可以，所以他们反而不会期待说在部队赚钱，或是说在公司 留守。在部队当兵应该是没办法赚到什么加班费。 他们说至少因为有些大营区好像会有烙军活动，我讲是很大营区，对，但是那种感觉还是差很多，还是很差的。 会有加菜啦， 欸，对啊，有加菜，但是他们觉得还蛮难吃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兵的时候，刚好也是除夕过完隔天就要回部队，我是放第一梯，除夕过完就要回去，然后回去之后的第一餐呢就是麦当劳，这样是不是有广告的嫌疑？ 我们会把它哔哔哔带过去， 又有那个美味的 N 开头的素食餐， 那我就觉得，因为我个人还蛮喜欢吃那个 N 开头的素食餐，那我就觉得也算是聊表欣慰。 欸，我这一段要不要帮你放那个张秀清的车站当衬乐？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我还想说，两位就是在讲那个公司值班的经验，你们可以替公司广告一下吗？你们是不是一个大企业？ 我们公司主要是发电。 你可以讲公司全名吗？会不会很多字？ 我们不太喜欢。我们公司是台湾电力公司。 哎，等一下，字有那么少吗？还是中华民国台湾电力公司？ 中华民国隶属在台湾公馆附近的罗斯福路上的台湾电力公司。 我在考验各位的忠诚度好吗？看来还不错的样子。 它全名叫做台湾电力公司，英文是 Thai Power Company。 我有去询问那个英文比较好的同学，他说有一个公司叫自己 company， 基本上就是定这个公司名称的人，他本身英文不太好，因为不会有人叫自己的公司叫 company。 欸，当年定名字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叫中华民国电力公司呢？ 中华电力，像中华邮政， 对啊， 台湾邮政， 那个时候就这么有台湾意思了吗？ 可能是因为它是接收日本的一些电力设备和器材吧。哎，我们好像扯远了。 没有，我突然脑筋醒了一下呢，我刚刚都在昏睡中。我突然醒了一下，我还觉得，这个梗还蛮不错的呢。 怎么说呢？ 我就好像我在陷害两位的样子。 就是台湾电力公司，它到了除夕的时候呢， 就会断电，是不是？ 还是不能断电嘛？ 哦，当然。 断电的话，可能会营造另外一种气氛和氛围，但是其实是不适合的，因为大家都要围炉啊，吃年夜饭，看过年节目。 好，我看我弟他们今年会不会放假，不知道。 对，所以我觉得是能够待在公司值班的那些弟兄们，我们大家都会留三分之一的到四分之一的人力留下来留守，都是非常伟大的。没有他们的话，那就没办法维持整个电力系统的稳定，然后大家过年就会有问题啊，出去玩有问题啊，大众捷运也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我是还蛮对我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的。不知道细节你觉得呢？ 那，没错，就是这样。 哦，怎么那么简短？你们可不可以铺梗一下？好，那个其实呢，那个不能回家过年的人真的是我们都非常感佩，就是啊，当然两位在台电公司工作，那我觉得过年真的是，我觉得钱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那种为工作上尽责任，就是过年不能断电嘛，那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们。那还有就是阿兵哥，当然过年要为保家卫国嘛，对啊，虽然现在疫情就一年，但是还是谢谢你们。还有就是服务业，还有交通运输业， 觉得像服务业啊，和那个像大众捷运，大众捷运可能有捷运啊、台铁、高铁啊，就是它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维持它的营运嘛，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可能也和这个工作人员的个性有关嘛，如果他喜欢这个工作。他也很喜欢服务大家的话，或许牺牲掉了一些和家人的时间，但是换言之，他也是在比较不正常的时间放假，那他可能也某种程度上也陪伴了他的，在不同的时间的时候陪伴了他的家人，应该也是有平衡回来。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是要为这些在过年期间不能回家的，我们还是要谢谢你们的为我们的付出。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众点歌，我们这次要来请维刚点一首歌，你要点什么歌？ 我想点五月天的歌，歌名是《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欸，这感觉好像有女朋友的歌。 其实我点这首歌的想法和意涵是，因为我们是做快速街头这个节目嘛。那快速街头，那个节目名称叫英雄旅程。那英雄旅程有12个公式步骤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寻找盟友和伙伴。那像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接受 Peter 的邀请来一起合作做这个节目，就是我不愿意让你一个人，就是我们有盟友结盟的感觉，想希望可以继续合作，然后找到更多的好朋友一起玩这样子。 哇塞，你这样子女粉会太多，这样会造成你的困难。 所谓的女性听众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真的会觉得我们很有趣， 会试图和我们联络吗？ 不是啊，因为我刚刚想说，我是不是要点个眼药水？我想，哇，好感动啊！ 真的吗？ 真的，而且你们真的，我觉得有女粉也不是好事吧？你都死混，怎么可以这样子？ 可是阿基斯他的女粉也 是，你是在学习他吗？我们是社交节目，好吗？好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五月天的这首，我忘记歌名了，我太感动了。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